案件由裁判法院首次提讯，去到区院审结，一般需时300至400多日，较其他嘅刑事案件长大约三成。他说截至今年二月，警方共拘捕10277人涉及反修例事件，当中2804人被检控，1172人被定罪，占被检控人数大约四成二。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对巴基斯坦卡拉奇孔子学院车辆遇袭事件中中巴两国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诚意慰问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发言人汪文斌说，事件是一宗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目标直接指向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和文化交流促进者的教师，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汪文斌说，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反恐努力，将会同巴方一同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严惩，付出沉重代价。他又强调，中巴友谊牢不可破，任何破坏中巴互信合作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最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1,25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升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2点，升4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47.9升2.6，腾讯控股334.8跌1蚊，盈富基金20.14冇起跌，招商银行44.4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8.74升4.4，京东集团219.8升7.6，中国海洋石油10.46升6.6，阿里巴巴84.55跌3.5，南方恒生科技3.93系升9.4。日本保险76.5升1.65，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7，英镑9.849，瑞士法郎8.131，澳元5.616，加元6.113，新西兰元5.159，欧元8.3214。每百日元对港元6.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6点，跌313点。港金报17,790元，升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93.59美元，卖出1,8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道路工程啦，就喺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去马鞍山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就比较长，去到澳头。重复一次啦，就系西沙路有道路工程，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马鞍山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澳头。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呢一段比较多车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西贡消防局来回方向慢车噶， 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去到打号墩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琼东街一号琼轩苑、茶果岭丽港城二座、长沙环青山道413号东景大厦、柴湾富恩花园二座、西营盘高乐花园一座、鲗鱼涌太古城日天阁、香港仔田湾村田丽楼、铜锣湾百德大厦 A 座、筲箕湾南安街23号永和大厦、香港仔香港仔大道18-20号建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疫苗通行证咧4月30日进入第二阶段，康复者咧可以用相关嘅康复或者感染嘅证明作疫苗通行证嘅用途嘅，都可以透过 www.evt.gov.hk 下载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嘅指定处所。大家要留意，呢个系由康复起计180日内有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无论是环保的理念上面，或者跟这个大自然的磨合，对这个世界的喜好，他都是比别人呢行快一步。创作歌手 Jack Johnson。When it feels like it's all佢嘅音樂咧就好標誌性嘅，好 chill 嘅，但係今次咧加入咗一啲電子嘅編曲在內啊，但仍然都係好 acoustic 嘅。上個禮拜先係榜佔第十位，呢、這個禮拜跳升兩級去到第八啊。Jack Johnson One Step Ahea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4月27号骚动音乐啊！ 时间嚟到7:14啦， 咩七点啊？17点啊？ 17:05，sorry 啊，对唔住， 我見你 今日嘅精神唔系咁好啊，因为我好早起身听 listening 啊，我今朝 我见你咁有自信冲出嚟报时啊，真系冲出嚟， 真系 sorry 唔好意思。咁啊，但系讲一啲紧要嘢先啊，正经正经。咁啊，因为以下系一则咧香港电台嘅强制检测公告。咁啊，葵涌安任村康任刘伟峰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检测已经开始噶啦，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嘅。好，重要嘢 讲完。我感觉到你嗰、那个 系咪嗰个心虚，好紧要。 俾冷静下先，嗱，我哋再预告一下，一阵间六点钟我哋苏动音乐出现嘅嘉宾咧，将会有陈慧敏，慧敏哥嘅。 系啦，咁啊。推介佢嘅新歌 《太机》啊，亦都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佢之前一段时间去咗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旅行啦。之前虽然而家讲呢样嘢系有少少残忍嘅， 系 咁，但系的确佢当中有啲体验啦，亦都变成咗歌啦。 转头六点钟会听到佢一啲好厉害嘅经历咁样啦。咁啊，但系其实有讲开又讲，即系头先我开咪之前先同歌城倾开咧，呢、這个太基嘅古仔咧，即系就讲即系一个国王同佢嘅妻子嘅故事啦、令我联想到咧，其实对好多嘅学生咧，可能都好有亲切感。点解咧？都事关同我今朝 历史题啊，因为 系啦，同我今朝翻到嚟办公室嘅时候咧，有一个嘅好亲切嘅经历系好有关系嘅，因为我今朝一坐低就听到呢个嘅收音机系播紧呢一个绿袖子啊。因为今朝大家都知道， 全马开通 系啦，就系呢个中文聆听考试啦。咁啊，DSE 嘅考试，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实由我哋会考年代到而家，其实都系会喺呢个聆听嘅中途咧，即系喺一啲考生整理佢哋嘅一啲试题啊，一啲答案嘅时候，就会播放呢个绿袖子。嗱，首先要搞清楚一樣嘢先，好多人以為綠袖子係一首古典樂嚟嘅，綠袖子係一首民謠嚟嘅 ，OK， 係 好注重噶呢啲，我哋騷動音樂係講呢一個嘅音樂嘅 genre， 咁好注重呢樣嘢嘅，咁啊，但係好多人都會喺度諗啦，死啦，其實即係綠袖子呢隻歌就嚟聽到驚啦，因為一聽到綠袖子就會聯想起考試呢樣嘢， 都係大家嘅共同回憶啦， 係啦，咁啊，但係其實佢本身個古仔咧，即係綠袖子嘅來源咧。都唔係咁得人驚嘅，其實本身係一個可以話係浪漫嘅愛情故事嚟嘅。 咁靚驚， 係啦， 咁靚驚，攞嚟變成咗大家考試嘅噩夢。 係啦，真係我諗真係都幾慘啊！諗翻起即係原作者如果知道咁樣樣，不過都係大家成為一個共同嘅集體回憶啦。咁其實因為講緊綠袖子呢隻歌，我好中意講下呢啲故仔嘅，有時即係。到底是怎樣嚟的呢？其實它是在英國那時候16世紀已經出現了這首歌。那時候就主角相傳，其實那個作者是誰呢？沒有人真的認認真真考究到。但是一個最近榜的講法，亦都是最為承認的一個講法呢，就是說當時的英王呢亨利八世。咁佢就結咗婚㗎啦，佢就有一個老婆，就係、佢第一任妻子啦。咁後咪呢佢就睇中咗佢第一任妻子身旁嗰個婢女。係、啦，就係佢嘅婢女，咁啊叫做安妮啦，呢、這個嘅婢女。咁、所以呢佢睇中咗佢之後呢就追求呢一個嘅侍女㗎嘛。所以就成為咗呢、這個安妮就成為咗佢第二任妻子啦。咁然後呢呢隻歌嗰陣時話呢就係係阿英皇亨利八世呢作嚟去氹呢個嘅安妮去表達自己嘅愛意嘅。即係佢其實代表住一個國王爱上一个平民的情歌嚟嘅， 但系个 point 系佢爱上咗佢老婆个婢女、哦。 哎呀，咁以前嗰啲国王系咁噶啦，唔好考究呢啲， 即系爱情还爱情啊，佢唔专一、哦。 系， 虽然爱情嘅世界冇啱同错。 我又咁讲，我只系话浪漫啫，我冇同我冇话专唔专一啊。OK， 咁但系即系嗰个古仔相传系咁，所以但系其实咧呢只歌喺好后期咧，即系可能19世纪啊，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改编版本噶，甚至 乎即係大家而家好多學生哥會覺得好驚啦，一聽到就聯想到係考試啦。嗯、但如果有打機嘅學生咧，又會覺得呢隻歌咧係好有親切感，嗯、就冇咁驚嘅。因為有啲 game 咧都曾經有啲遊戲都會用佢嚟做一個嘅遊戲配樂。如果大家有玩過，就有一隻叫做叫咩咧？啲 英文 叫咩？二度劍域咁樣嘅東西啦，Sandals Verse 咁樣嘅 game 咯，唔記得咗啦。咁啊，但係有一隻咁樣嘅 game 咧，就係用過佢嚟做配樂嘅。所以對於有打機嘅學生嚟講，佢又可能係另外一個嘅一個體驗嚟嘅。 二度劍域啊，係 啦， 二度神劍 啊，二度神劍啊，係啊，係你講得啱。咁啊，所以嗰陣時即係呢一隻歌有好多衍生咗出嚟唔同嘅版本。咁我點解要講呢、這個？分享呢個故仔咧，就純粹係希望以後咁多位同學仔聽到呢隻歌，唔好咁緊張，諗下啲開心嘢。 但係最慘係呢一屆嘅同學仔冇得受惠咯。 係啦， 因為 遲咗講俾大家， 因為佢考完 了， 你先至同佢講啊。 啊，同埋點解我頭先咪話即係同呢一個泰基嘅故仔有啲嘅相似之處嘅？咁一陣間大家會聽到泰基呢首歌，即係嚟自泰基靈嘅嗰個嘅意念啦，嗰個故仔係點啦？咁而其實相傳咧，呢一個嘅頭先講到呢個亨利八世同埋佢呢個第二任妻子安妮咧，安妮嗰個嘅生性咧，聽聞都係嗰陣時話係好殘暴。所以最后嗰个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悲伤的结局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一阵间大家好有趣，六点钟如果你听埋我哋同阿慧敏哥、陈慧敏嗰个访问，就会啲古仔都好相似啊！啲音乐有时啲创作取自一啲爱情故事嘅时候，都有一啲大同小异嘅地方咁样样。 你讲起即系呢个呢啲音乐，我哋好熟悉，然后佢后面嘅古仔或者嚟自头先讲民谣啦，我即刻谂起一个咧，又系游戏你会听到嘅，佢亦都系一首民谣。 蓝色多瑙河啊？咩？ 俄罗斯方块嗰只。嗰只系俄罗斯民谣嚟噶嘛？其实系咁跟住咁 有啲咩啊？ 嗰个古仔我而家好快即刻即上网揾到啦。咁有一种讲法啦，即其实佢嗰个歌名叫做货郎，即中文译做货，即货物个货郎，就即一个即狼，即太郎个狼。 系 啦，我唔知点唔识如意郎君嘅郎，即男人嘅郎。 OK， 系啦， 超郎君嘅郎。 Exactly, you are so smart. 你讲中文好唔好啊？听唔明。 你好聪明。 OK， 你好叻。 OK， 咁佢讲即嗰个歌词里边就系讲紧一个货郎同一个少女讨价还价。 咁搞笑， 去喺爱情上面即系隐喻求爱嘅歌嚟，即系唔系讲紧即系买嘢会平啲啦，即 系我以为真系咁肤浅添，即系佢都系关于一个爱情嘅背景嚟嘅。 系啦，因为佢话个古仔好似系悲伤嘅爱情故事嚟嘅，一乡下少女同一个年轻货郎之间嘅一个古仔嚟嘅， 都系，所以嗰阵时嘅好多当地民谣，即系我哋可能之后有机会都会讲到啦，即系关于一啲民谣，其实当时都系好多系同一啲生活啊，或者同一啲爱情系好有关联嘅一啲故仔。咁但系我头先有一样嘢都仲想讲嘅，就系点解当时会拣咗呢个绿袖子嘅呢首民谣去做呢个聆听考试嘅主题曲，我可以话系主题曲啊。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哋后屘即系有讲翻，就系话嗰阵时唔可以第一唔可以拣啲流行曲啦，一定唔得啦，因为流行曲你好容易会令到啲考生一路整理答案嘅时候会分咗心啦，即系 黄淑曼嘅一定要得噶嘛， 系啦，又有人会有人唱啊嘛，咁你 或者张敬轩嘅放榜 系啦，你一阵间嗰个市场大家跟住唱咁唔系咁好啦。咁好多人会 好温功 系啦，有啲人亦都会谂我喂，咁拣你怕流行曲唔得，今日拣古典乐啦，古典乐得啦啩，系咪先？又唔得，古典乐咧，你都知道佢嘅组成好多时候比较大规模嘅一啲嘅管弦乐团啊，嗰、那个编曲上太澎湃啊，有时，而且你都知佢嗰、那个好多古典乐咧好长噶嘛，成粒钟咁，佢有分好多唔同嘅章节噶嘛，即系佢唔同绿袖子好容易听，即系好舒服嘅一个原因就系佢重重复复啊，佢唔会打乱到你嗰个思绪啊，但系你嗰啲古典音乐， 我唔同意喺我咁紧张嘅时候，其实听乜嘢都乱。 最好靜音， 最好靜音係其實唔使音樂， 但係你一定要保證到就係咁有啲考生可能要 keep 住，點解一定要有個錄就指？咁一陣間如果收音機斷咗線都唔知啊，點算咧？係咪先？咁所以一定要中途有一個即係比較容易啲入口嘅音樂，重重複複你聽到。六就似呢兩句真係諗起屯馬開通真的很興奮啦，而家會咁啊，但係即係就會覺得啊，唔會嗰個嘅專注力去咗第二度，或者唔會即係完全係放咗喺首歌嗰度。咁如果你擺一啲流行曲啊，擺一啲古典嘅作品咧，咁就好容易就令大家嘅專注力係掹走咗。咁所以其實當時要去揀呢隻歌，我諗真係絕對係唔容易嘅，呢個決定係好難。 點解唔揾人作一隻新嘅歌呢？即係有曬啲條件之後，揾作曲人寫隻歌咁。 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 係咪啊？ 我深信你要問翻當時嘅負責人員先知道啦。 嗱，咁因為一間我哋陳維允嘅訪問啊，就會講太極都會播一隻歌，咁呢一拍佢播唔到。但你啱啊，講咗一首歌，一個旋律背後嘅故事。所以我就揀嚟麥浚龍、盧冠廷嘅旋律故事。 到底背后系咪一个悲伤嘅爱情故事呢？ 我就系知呢个故事系唔同世代嘅音乐人嘅一个合作，有呢一首旋律故事。 荧幕片段仍系脑海戏中，是你给我讲故事，旋律像和撩动我心，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以形构想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振奋四起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热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愿永可以在我心里漫游，纵使我道行是孤单，但我相信在这心的深处，我可找到真善美。是啦，唱和心豁出，是我心底里的说话，如意形构想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像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振奋四起是声势浩荡，偶还似风飞泛起尘与土，是阴魂和应我心，靠我的背后完全无谓地唱和，愿永可以在我心里漫游，纵使但我相信

城，讲起如烟呢两个字，你谂起啲咩啊？ 我谂起如烟因给你递过火呢首歌嘅歌词。但系对于跟住落嚟呢位歌手推出嘅新嘅作品咧，佢对如烟呢两个字有另外一种嘅解读嘅。佢写到话如烟系一种嘅选择，同时亦都系一种心情，亦都系一种氛围，甚至可以系一个地方令到人喺度相识啦，喺呢度结集。 谁也没意义，拼命记住在脑内那些句子，消掉影子，记下你的名字，未处下心事，那日片段也被你忽视，愿没人在意，愿没人在知。 名字是蔡子晴，亦即是龙小群。作曲的有 INK A Big Friday 杨彤和 Marston， 編曲的有 INK A Big Friday， 監製都是他。由蔡子晴新的作品叫做《如煙》。 Thank you.

things that we were told to do. Sometimes they delete you to catch the wrong things. Have you ever listened to your heart? Do you listen to what it tells you? There's a time I've been asking why alone. I'm so confused with my existence. I don't ever understand why I am here. Why am I here? It sounds so silent. You might not hear it. It sounds so quiet. Sometimes I ignore it. Would you forgive me and let me surrender? Let me be with you. Oh, my heart. Would you hear that? Would you hear me? Would you see me? Would you hear that? Would you hear me? Do you know I'm here? Does the world really need me? Am I a mistaken plan made? Who could tell me the truth that 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know. Oh, can anyone tell me why? 一首作品讲紧同自己内心嘅挣扎嘅一首歌啦，咁啊嚟自香港一位独立嘅唱作歌手，佢新歌啦，编曲监制有 Elliot 同埋 Evan 啦，作曲填词有佢自己嘅，佢嘅名字叫做 Jack Lau 刘志军，有佢第一首派台歌叫做《A Song to My Heart》。 当中2804人被检控，1172人被定罪，占被检控人数大约42%。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对巴基斯坦卡拉奇孔子学院车辆遇袭事件中中巴两国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诚挚慰问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发言人汪文斌说，事件是一宗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和遇难者的家属。发言人汪文斌说，事件是一宗蓄意预谋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恐怖分子目标直接指向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和文化交流促进者的教师，性质十分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 汪文斌说，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反恐努力，将会同巴方一同全力追凶，让幕后黑手受到严惩，付出沉重代价。他又强调，中巴友谊牢不可破，任何破坏中巴互信合作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企图都不会得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骤雨增多，风势颇大，气温稍低。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沙路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跟住企岭下老围的呢一段西沙路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解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在旺角方向，现在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东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柴湾渔湾村渔进楼、跑马地丽顿山三座、黄大仙下村龙昌楼、大埔太和村爱和楼、大埔海宝花园 D 座、元朗红福村红欢楼、元朗红福村红乐楼、元朗朗平村月平楼、元朗德业街十一号影誉二座同天水围嘉湖山庄翠湖居四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摩城，今日呢位嘉宾好耐冇见佢啦，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佢好似一路都去紧旅行噃。 喺呢啲旅行当中，唔单止佢见识咗好多，而且仲将呢啲感受写成歌添。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陈慧敏儿浩瀚， 边个系敏儿啊？ 我哋骚动音乐啊，有真人上嚟啦！ 哇，好开 心啊！ 小炮仔， 耶！ 好興奮， 計一段時間，今日真人上到嚟嘅慧敏哥啊，你好啊， 大家好， 你好啊。 咁樣面對面交流呢件事幾咁難能可貴， 係啊，唔使就住就住啊，大佬。 即係同埋我想講咧，就係我哋啲卷軸終於送得出啦。 係啦，咁我哋送俾慧敏哥呢一個卷軸啊，行出嚟俾你睇下，就係呢一個人。 人 為敏而好學啊！ 咩意思啊？ 敏而好學，即係咧一個人好聰敏之餘咧，亦都好好學，會繼續去追求一啲新嘅嘢。 兼写噶， 边个写噶？ 我哋嘅监制写噶， 真系噶， 系啊，逐笔逐笔咁样写上去噶， 唔系编出嚟噶， 真系即系写定编啊！ 我系监制写嘅，佢亲手写，因为佢系练书法，佢叫 Carmen 啊，所以每一次我哋读完呢啲咧，咁佢就会即系亲手就写出嚟咁样样嘅。 哇，好感动啊！呢个多谢，真系太感激啦！ 系可以亲手送啊！哇，好耐冇试过啦！ 好感动啊！呢个事情， 多谢多谢多谢。 系呢个实物都真系好靓啊！咁样睇， 仲要系骚动音乐啊！ 系有个印仔咁样样打埋落去啊！ 太好啦！ 系啦，因为呢一句我哋就即系谂一段时间啊，个敏字食嘅应该系啱数嘅，即系因为谂过用慧敏哥个歌字嚟食，系啦、 啊， 但系最后敏 歌难啲、啊， 歌嗰啲歌功仲得嗰啲咯， 系啦，歌喉劲劲爆， 但系敏而好学呢一、這个，我哋觉得嗰个意思系即系头先好啦，同埋我觉得都有啲似系你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嘅嗰个状态，譬如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即系其实就 系 嗰种不断去吸收，同埋好似好多体验。 系嘅， 系啦，即系呢段时间 眼界咯，我哋讲系， 系咯，眼界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你虽然可以话、啊、眼界咁，我都系睇电视啫，但你亲身咁，好似我哋而家咁样互相面对面接触触摸啊，感受嗰、那个能量，完全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旅行呢样嘢都令到我其实系影响埋我人生价值观添嘅、 嗯， 因为有好多时候你去到新嘅一个地方，你接触佢嘅文化、佢嘅人，即系可能你有阵时你会知道喺知识上面啊。那個地方的人是怎樣怎樣，但你去到真的接觸其實完全可能是兩件事，又或者你見到那些風景啊，或者 各樣他們的生活狀態，有很多人會覺得、啊、印度應該很邋遢、啊、或者很污糟、即是人會不知道怎樣怎樣，但你不是的，你發現哇原來那個村落很漂亮，或者那個風景很漂亮，甚至巴基斯坦、 嗯、 我是見過人生最漂亮的風景就是巴基斯坦、啊、即是一抬頭望到的那些那麼純粹的星空，那些沒有光，整個世界沒有光、 哦， 淨係得翻星光，跟住之後你去嗰啲山上面嗰種寧靜，寧靜到你以為自己個耳聽覺失靈啊！真係啊，你真係要 嗡嗡聲，耳 聲冇聽唔到嘢，聽唔到唔係喎，我行路我聽到喎，係。 嗯， 我仲喺个世界度噶、 嗯， 我从来冇感受过原来个世界系可以咁样，眼前嘅风景，哇！即系嗰啲太壮阔、好辽阔、好大嘅世界好大啊！而且每一個人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方式。以前我哋喺城市，唔係以前啦，即係而家都係啦。即係一直生活喺城市嘅人，可能會覺得一定要有某一啲 formula 嘅，即係工作啊、收入啊、家庭啊、個 curve 人生要點樣去走啊， 嗯嗯， 要有某一啲既定嘅形象。但係當你一直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去接觸更多嘢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其實你有得選擇咯，你有更多嘅可能性。嗯， 但我覺得咧呢一種咧，即係周圍去遊歷咧，其實即係我哋敏而好學啊嘛。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嘅，我覺得係性格上嘅優點係需要必備先做到嘅，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跳出 comfort zone 嗰份勇氣。 啊、 即係好似我咁樣咧，如果我聽到話啊， 你好 comfort zone， 我係要 stay 喺個 comfort zone 好緊要嗰啲人嚟，係啦，我就嗰啲。去印度唔 好 happiness 嘅 comfort zone 添， 系啦，佢 每日翻到屋企个松话几开心啊， 嗰个松啊正啊， 太 comfort 啦，嗰个松真系， 嗰个松啊放松啊你嗰个 系啊， 系啦，咁但系因为就系嗰份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我会去听到啊去印度唔好啦，咁热又咁污糟，啲人又好似好多咁样， 你唔惊啊？ 系啊，你唔惊啊？ 印度啊， 对我嚟讲会系咁样样噶嘛，但系即系慧敏哥系咪本身个人都系一啲即系个胆 怕死 嘅， 冇脑咯。蠢啊！ 唔怕死啊，惊咩啫？ 唔怕死同埋大胆都系嘅，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少少注定嘅，我生活系好漂流嘅，即使到而家都好。嗯， 咁我都係離開我嘅家鄉嘅，即係雖然香港係我第二個家，咁亦都好熟悉好多朋友，但係我亦都即係可能遲啲又會離開啊咁樣，所以我一直都處於一個即係漂流嘅狀態，所以又即係又未知，可能你可能一直都唔會話可能喺第二度工作啊，或者你即係。可能每一個人都唔同，所以我就嗰種大膽，可能係因為我嘅經歷咯，即係我預見嘅嘢，去成就咗我嘅大膽。因為我可能好細個就我係有機會去到香港參加比賽，咁我都已經每日搭船噶啦，我習慣咗嗰、那個漂泊嘅模式啊，應該可以咁講。所以嗰啲大膽係真係經歷翻嚟咯。 係，就因為喺網上面睇到，譬如可能近年你去暢遊記一百日去即青海啊、個青海湖啊嗰啲咁樣，其實真係你自己周圍去嘅呢一個嘅諗法或者呢個做法，係咪再之前其實已經都有？ 好細個咧，其實我成日都掛喺口邊，就係話啊，我之後會流浪㗎，即係或者我會成日同人哋講話，如果你係咁驚乜乜點，你點去流浪啊？但我唔係真係諗過，我一定要咁樣去做嘅。但好細個，唔知點解好似有少少疏疏地咁樣咧，個人即係成日都覺得自己會做啲好 crazy 嘅嘢。咁係真係直到嗰一刻，即係19年頭，咁我自己又諗緊未來嘅新嘅方向，咁又覺得想有啲衝擊咁樣，咁就唔知點解就安排咗呢一個旅程咯。咁但係好某程度上係上天嘅安排嘅，因為當時我就去咗求籤啊，即係出發之前。咁我求嗰支籤咧，佢寫住係嗰啲唔知原裝點樣出即係會出走， 要去取西經， 取西經嗰啲嚟嘅，真係嘅，真係有支咁嘅籤嘅。而佢係講我會經歷一個咁樣嘅旅程啦，有好多波折啦，但係唔緊要。觀音咧會保佑你嘅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係覺得好似有神靈保佑喎、咁樣，咁就帶住呢個善良嘅心啦，即係覺得希望即係對人哋好，人哋都會對翻你好嘅咁樣，即係又冇諗太多話邊度危險啊，點點即性，咁就出發咗咯、 所以揀地點嘅時候就真係好似按翻個簽文咁啊，即 係係啊，唔係，但又唔係特登，因為嗰支簽係因為嗰段時間真係咁啱睇咗絲綢之路呢本書，覺得好正，即係原來絲綢之路係同中西呢、這個文化歷史交流咧，好緊要，緊要，同埋係好啲嗰啲打仗啊，任何啲戰略嘢啊，其實全部都係關呢條路線。是啊，所以我觉得哇好重要啊，原来呢条路是即是建构一个世界历史啊，简直是。咁我好想自己去亲身感受，同埋我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都好憎历史，就是嗰年开始睇好多历史书。 变啊， 变啊，年纪大啊，真系啊，开始去玩掌。 你唔好话我哋都系喎。 几系咪 我哋两个都系又嗰啲以前唔睇书，而家好似又年纪大，你好想有啲好实在嘅嘢咧。 唔系、我唔系玩掌同捉棋嘅，但系我系讲紧可能系真系。隨住年紀或者點樣，係咪有少少改變啊？去到某一個人生嘅階段，咁我開始睇好多歷史上面嘅書，同我以前。即我其實我都好咩噶嘛，都會去到邊度啊打卡先，好靚啊！但係而家唔係噶，去到嗰個建築物就好似去到泰姬陵咁啊！究竟泰姬陵嘅故事係點嘅咧？呢、這個建築物點樣嚟嘅咧？點解係世界七大奇蹟咧？啊，睇下嗰啲文案先，點點點係真係咁樣去旅行嘅，而唔係為咗打卡影相啊嗰啲咁樣咯。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年紀嘅轉變，亦都令到我個質地有啲唔同意，而令到我即係好多經歷唔同咯。 真係去到到步可能頭幾日嗰段時間，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你嗰個狀態、心情係咪覺得哇好正啊！我中意啦嗰種嘅， 唔係真係唔係嘅。其實我出發嗰陣時心情係好複雜嘅，好記得。我仲喺嗰個機場度等嘅時候喺度彈琴啊，因為我冇同屋企人講。我唔敢同佢哋講我會去即係印度巴基斯坦嘅地方，我淨係話啊，我會去西安呀、我會睇兵馬俑呀、可能會去下新疆呀嗰啲地方咁樣，即係中國啦咁佢哋就覺得啊都 OK 嘅，咁你以前都有去過嗰啲地方㗎啦咁樣。咁啊，所以一直都係有少少心入面係好，即係好似好有啲對唔住屋企人，但係我又唔敢咁樣講，因為如果我咁樣講咧，佢哋已經俾我出門口喎嘅， 攔住， 係啊，抌曬我啲嘢，個夾啊，咁樣 剪咗你本 passport 去。 咁但係咧，慢慢 預一步一步，其實好得意。我咪啱啱話我求一支簽嘅，我想講喺旅途上面都成日遇到呢啲嘢咯。就係、是、我一飛去西安，咁我又係冇 plan 去邊，我就問個的士司機，我話：呢度有咩地方好去嘅夜晚？咁我朝早去咗睇咗嗰啲兵馬俑嗰啲，咁、我唔知道可以去做咩。佢話：啊，去睇個大雁塔啦，嚟到西安都一定要去嘅。咁我完全唔知大雁塔係咩，大雁塔，我、哦、有個塔咯咁樣，照去啦。咁我司機車我去邊咪去邊咯咁樣。一去到，我见到唐玄奘个像啊！ 哇，有冇咁巧？ 真系，跟住原来大雁塔咧，就系当时佢取西经翻嚟， 系 放咗嗰啲经书就喺个塔上面。 哦， 我就哇咁，系咪真系注定要行噶？就系我又我喺台嗰阵时啊，我仲未讲冇补充嘅就系，其实我睇求到嗰支签观音庙之签嘅时候，点解我会去咧？就因为我对上一次喺台中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日月潭嘅地方，上面有一个庙咧，叫圆光寺啊。嗰、那个寺庙咧，原来拜唐三藏啊。而我去呢个中台中，我又系冇 plan 嘅，又系因为自己一啲唔开心嘅事就飞咗，又遇到佢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嗰度攞咗观音卡，跟住就谂住翻嚟俾屋企人，因为屋企人信观音啊嘛。咁翻嚟就要陪阿妈去还尘，又去遇到呢件事，所以我觉得好多点点滴滴。串埋就好似系命中注定我要去出发咁样啦。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即系一路去唔同嘅地方啦。即系对你嚟讲，你会觉得俾到你最多嘅一啲感受，会系一啲嘅可能真系好似你头先话斋一啲一啲地点、一啲嘅景观，定还是可能当地嘅一啲风土人情啊咁样样。 絕對是風土人情啦。其實我覺得去旅行當然啦，即係風景係好靚嘅，但係永遠都唔夠人同人之間嘅嗰啲嘅互動啊，即係認識到朋友嗰份友誼啊，即係好咯。即係但係即係嗰啲故事永遠係更深刻嘅，即係即使你見到幾靚嘅風景都會好感動，但係如果你嗰度認識咗個朋友，你同佢或者共患難，即係呢啲係哇！我想即就是人生的很重要的 moment 咯。 所以你在不同的地方都真的有尝试去跟当地的人去倾下偈啊咁样。 都有的、即一定要添啦。是啊。同埋我是即我好多时候都是去那些 hostel 度住啦。咁所以 hostel 入面其实有好多同我一样的人㗎嘛。即流浪咁样大家都冇伴啊。我哋就一起出发。其实好多时候因为咁样、反而认识好多朋友到而家都仲系朋友咯。过咗两年之后是啊都会即问候对方啊，甚至话即都仲会諗几时会过去佢嘅地方度去一起去玩啊探佢咁样咯。 咁我例子识咗啲朋友可能系即可能去到共即系患难嘅， 梗系有啦， 系啦，即系好惊险嘅一齐经历， 好惊险，可以讲， 你 可以讲就系我去过伊朗呢个地方啦。咁当时咧就去咗一个房东，即系认识咗一个房东，咁佢咧就有一个日籍嘅女朋友嘅，咁个女朋友系因为当时又系去咗佢嗰度住啦，咁就即系认识咗，跟住之后又翻翻嚟咁样，咁我觉得哇好浪漫啊，咁你哋爱情故事咁样，当时其实我又冇伴噶嘛，跟住佢哋就会倾咗好多偈啦，咁其实就一开头就建立咗一个少少嘅信任嘅关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过几日就走，即系我唔会留喺个地方太耐啊嘛，咁就好啦。咁我哋下次见啦，咁都冇话建立得好深厚嘅。咁直至到我离开咗个 hostel， 我去搭巴士上去第二个城市嘅时候咧，嗰段时间咧，城市同城市之间咧就不断咁打仗，同埋有嗰啲社会运动。然后咧最严重嘅系你会睇到嗰啲新闻咧，发现有好多啲讲紧嗰啲即系啲人打交啊剩啊，咁同埋系你会出去嗰啲外面咧，即之后个房东又即车我啦，跟住喺你外面见到嗰啲人炸咗嗰啲油站，系跟住出去街，你会见到个警察啊，会有一大堆围住啲人啊，有好多好危险嘅气氛，同埋你会最恐怖嘅系成个国家冇咗网络咯。系成个国家 ，OK， 你只可以系啊，你只可以打电话，但你唔可以上网，你唔知道，你消息封闭。然后我喺好无奈走唔到嘅情况下，我又再次翻去嗰个地方，又再次同呢一对情侣去即系生活啦。因为我唔知点走啊，咁之后咧我就去尝试买机票啦，就去嗰啲旅行社，咁就冇网络嘛，我只可以去嗰啲网社度订，系啦，咁佢订咗机票嘅，都谂住啊过几日就可以飞啦，咁就 farewell 啦，哎呀，真系好惨啊，又冇网络又剩，但系都系啦，好开心认识你啦，点知我去到机场， 飛機都飛唔到，係啦、哦。然後最開心嘅咩呢就係、是、個房東特登，我唔係話油站炸咗嘅，其實佢架車已經冇乜油，但佢嚟機場接我， 哇！ 再翻去， 再翻去佢嘅屋企， 哇！ 係啊，即係你話再出去，再翻嚟，再出去，再翻嚟，再出去，再翻嚟。即所以大家的情誼其實是因為這些經歷去建立，那我們回到去宿即是 hostel 的時候沒有事可以做，沒得上網、 嗯、 我們做什麼呢？唱歌、嗯、圍著一起彈吉他看戲吃嘢傾偈，所以其實那段時間算是成就了我們，即很快速地成就了我們的這份友誼，直到現在是、啊、所以到最後他都幫我解決到 我就飛了去別處、嗯、但是真的即我覺得很深刻咯，即我都沒有試過整個國家沒有網路、 啊、你怎麼想像到呢今時今日、 啊、然後走不到買不到機票，買機票 不飛不到、嗯、即有很多這些問題原來真的會發生咯，但是同時間又見證很多人性的光輝，即是我很感恩我遇到這一對情侶咯、嗯、而他們現在呢搬了去日本住還是一起、哦、即是很開心，即是我 keep 住聯絡他們，即我都覺得很溫暖、啊、即是在世界上認識大家這麼遠的距離，但是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很好的友誼、啊、 但 是 我又很好奇剛才因為你說即大家都來自不同地方，但是那段時候可能在屋裡面沒什麼做，就大家一起唱一下歌，其實我想知道你們是唱什麼歌，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都不同嘛， 唱 Beatles 哦， 是 Imagine 啊這樣，那其實我是有唱我自己的歌俾佢哋聽，佢哋反而好中意咯，即系佢话啊，你写噶呢只歌点点点，同埋俾佢睇我啲 M V 啊，咁样，咁同埋我就系会更加觉得啊，音乐真系世界语言咯，即系完全唔会话因为佢哋唔识听广东话而觉得啊咩嚟噶，唔会噶、 嗯嗯， 大家真系咁样坐埋一齐，互相望住，然后我唱俾佢哋听，佢哋系完全感受到嗰、那个。感受、那個感覺係乜嘢嚟嘅？雖然佢哋唔明，完全明， 但係 emotion 會 feel 係啊，佢知道我想表達啲乜嘢，跟住同我講翻啊，係咪咧有一種點樣感覺？我係啊係啊，其實我就係點樣咁，我覺得音樂就係一個好好溝通嘅橋梁咯，真係。 居然攞咗自己邊啲歌唱俾佢聽？ 當時係城市人係唱得最多嘅，因為城市人嗰個節奏簡單，同埋本身就係講緊即係人。同埋呢個大自然，即係其實我哋本身個心係想要啲乜嘢呢，即係可能大自然已經俾咗我哋，或者我哋本身個最純粹嘅心就係我哋最想要嘅嘢、嗯、最向往嘅嘢。咁我覺得喺旅行嘅時候嗰、那個狀態都係好貼近嘅，係啊。最純粹嘅心就可能一個好温暖嘅床，或者可以、嗯、即係好嘅冇戰爭，我哋享受愛就係、是、好簡單嘅啫咁樣。 係，同埋呢歌裏面有 message 嘅時候，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個 sharing 啦，即係你同佢分享完你想講嗰樣嘢嘅時候，佢、 啊、 就住呢個 topic， 佢又可以話翻俾你聽，其實佢經歷咗啲乜嘢。係 啊，係啊，好温暖嘅其實。 这城市灿烂，没有声引路，多孤单。咦，行驶太慢，未会感太慢，迟疑慢，烦，云太过静。有花四枝，草盖叹。看那一只眼，没法归去吧？丛林有吗？ 听过陈慧敏的《城市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43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22宗核酸检测和208宗快速测试情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119437宗。新增确诊有15宗输入个案，当中4宗是昨日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其余11宗是第三至第五日的核酸检测发现。学校情报多8宗的阳性个案，来自7间学校，涉及7名学生和一名职员，其中一间学校的两名不同级别的学生来自同一家庭，家人测试亦都呈阳性。另外，医管局呈报多8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9069人离世。保安局长邓永强话，截至今年二月底，各级法院接获大约2100宗反修例事件的相关案件，当中83%已经结案，至94%在裁判法院处理的案件已经结案。未来1至2年的挑战，主要是处理余下大约190宗在区域法院审理的案件，80%已经排期在2022至2023年开审。邓永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过往两年有大约90宗涉及反修例的案件已经在区域法院审结，这些案件由裁判法院首次提讯至到去到区院审结，一般需时300至400几日，较其他的刑事案件长约30%。海关拘捕一名32岁健身中心女职员，她涉嫌使用虚假商品说明和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销售健身服务，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早前接获举报，话一间位于九龙湾的健身中心有职员向一名顾客销售永久健身会籍的时候，讹称可以按月分期缴付费用，但是顾客付款的时候发现健身中心一次过收取成笔的会籍费用，于是要求取消交易。职员话，如果取消交易，之前购买的另一个健身会籍将不能继续使用。这名顾客最终缴付了12000多元。被捕的职员涉嫌在销售健身服务的过程中，向顾客就付款方式作出虚假声称，并对顾客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顾客购买健身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咧，較早時管道之內曾經有意外，咁清理咗噶啦，但係車龍都比較長噶。東九龍走廊嘅車龍啦，一路排到去加士居道近惠利道。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嘅龍尾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上西隧龍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的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世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音乐嘉宾咧有陈慧敏、慧敏哥嘅，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嘅新派台作品呢一、這个太机啦， 终于讲啦， 系 系啦，呢一个旅程当中记录咗嘅一首歌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嘢，咁啊教你揭晓啦。 好啦，咁我估先啦，因为关于太基呢首歌，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关于讲呢个太基令，咁但係可能大家听落去表面上会觉得啊呢首应该一首好关于爱情好深情嗰一种嘅作品啦。咁但係我想估嘅嘢就係、是、其实喺录音嘅过程也好，去构思呢首作品嘅过程也好，其实比起嗰份深情，其实再 deep down 有一种情绪就係要表达嗰一种对爱嘅执迷，其实係好难嘅。即係你要表达一种唱情歌好深情，其实可能好多人大家都会经常去唱一啲好深情嘅作品，但係你要点样去用情緒表達到嗰一種執迷，其實係一個幾困難嘅過程。我會估嗰個錄音過程比較大挑戰喺呢一個位置。 哦， 我估埋你嘅再揭曉。 係， 我覺得呢一首歌我估就係喺個音樂上面，因為其實由一開始第一粒音嗰、那個氛圍嗰啲聲，其實已經帶我哋入咗去一個空間嗰度。 印度 係啦，去咗印度呢個地方。我想估其實係就係去做呢一首歌，特別係嗰個聲音上面同梁子龍一齊去諗嘅時候，即係點樣樣令到嗰種聲，雖然係用緊一啲我哋叫做好現代有琴啊有吉他嘅樂器，但係個挑戰位就係點樣令到大家聽嘅時候都唔係咁現代，因為你追溯翻個故仔好多年前，要有一種神秘嗰種感覺，點樣用啲聲效去鋪陳。呢一樣嘢令到你聽琴嗰、那個都唔係琴嚟，聽個吉他都唔係好吉他，因為我發現我聽咗好多次，原來我都唔懷疑有呢啲嘅樂器存在，你要好刻意去聽先，哦原來佢喺度嘅，而嗰啲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聽到嘅嘢、我諗就係個聲音， 吉他 係啦係啦，我覺得呢個就係個聲音嘅設計啊，或者嗰啲嘅旋律而令到呢。即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我觉得呢个系你哋都花好长时间要去谂。 佢有花好长时间。 系啦，咁你可以逐样揭晓啦，即系声音上又好啊，或者即系录音唱嘅时候。 如果讲翻制作上面啦，咁其实我系好感激阿龙哥啦，佢系我一开头就已经讲啦，我希望系emotion 个行先嘅，即系因为可能你都可能话大家好熟悉某啲乐器嘅声嘅时候，好带咗我哋去听音乐啊。但其实呢件事唔系一个即系好歌曲嘅嘢，系一个故事，系一个情绪。 所以想成件事其實有少少音樂劇嗰啲氣氛、或者電影感好重嘅一種狀態咁樣，咁所以佢其實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特別係你啱啱話翻翻去唔知以前嘅年代，其實佢自己話俾我聽，佢有咁樣刻意去做嘅、即係一開頭咧就係、好似喺現代咁樣有啲印度嘅火車聲啊，然後有個女性好靚，即係去唱 at lip 啊咁樣，跟住然後慢慢即係有啲鈴鈴咁樣，即係好似我自己就覺得我以為係嗰啲祭祀，即係恆河邊祭祀嗰啲聲，因為印度其實好多噶嘛，咁、個氣氛好製造。做到印度的氣氛，然後慢慢去進入翻個狀態，但佢又唔係啊！嗰啲鈴鈴聲有少少似咧，好似個火車咧，唔知點樣穿越個時光隧道，翻翻去古代，唔知點樣。咁係佢講俾我聽嘅，咁、我哦，原來你有咁諗噶。咁佢中間即係有用好多當地嘅一啲感覺嘅樂器啦，有一個喵喵喵咁樣嘅聲嘅鼓，定係一個。樂佢係好似用個嘴去整嘅、那個聲，我唔記得嗰個樂器叫咩名，但係大家如果聽翻嗰個音， 係啊，口弦啊， 叫咩口？ 口弦啊， 口弦 係啊， 好似有個英文名定唔知點樣？但係呢個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會喺啲蒙古啊或者新疆音樂咧會聽得到，即係好西域嘅 feel 啊，即係嗰件事。咁所以我覺得啊，佢好細心去用呢啲 element 去成就嗰個音樂嘅氛圍，就但係又唔係好刻意去做太多嘢、即係都仲係好多一啲好大型嘅一啲鼓嘅聲啊，即係 好宏偉 啊，係有宏偉啊！你諗下點樣去營造泰姬陵？用咗廿幾年，七大奇蹟，世界屹立不倒、堅定不移愛情嘅嗰個狀態，即係佢係花咗好多心機去。在音樂上面啲質地去 tuning 咯，係啊，即係我都好感謝龍哥嘅呢份心意。 所以你一收到嘅時候，佢即係佢編好曬咁樣，嗰、你一聽到 唔係一路編一路，我哋有溝通嘅， okay, 即係都一路咁樣修改，即係想呢度點點點咁樣，係啊。 咁所以就係即係阿梁子龍佢喺即係編曲上面就啱啱講嘅呢啲心思嘢。 係啊， 但喺你寫呢份 demo 嘅時候，其實最初個狀態係咪都係用吉他去彈咗個 melody 出嚟？咁然後你就交曬俾龍哥。 最初其實我寫呢首歌是我在泰姬陵入邊聽完佢嘅故事，睇完佢嘅呢個建築，摸住呢個大理石嘅時候，我好感觸，我就用個電話拉咗個旋律出嚟嘅。嗰時又冇樂器嘅，咁、拉完之後咁就寫少少詞啦，就係、即係國語去寫，因為當時個導遊其實係講國語，可能好直入咁就寫咗啲國語詞。咁我翻嚟嘅時候，我就覺得我想完成佢啦，咁就用咗吉他再配一啲chord 去再寫，然後再完整翻個詞。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最後尾變咗做粵語版咧，其實係經歷。做好多時間，因為我覺得我當初寫嗰個感情好似唔夠深入，同埋表達唔到嗰個建築物嘅嘢啊。咁我淨係好圍繞住嗰個主角嘅愛情，係啊，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唔係咯，即係覺得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聽呢首歌，係真係好似帶到大家去感受下當地你望住泰姬陵，或者你聽到佢個人生經歷點樣去起呢個建築物嗰道力啊。那個故事，咁所以我就更加再細心啲去用好多嘅句子去更加深，即係描述多啲嗰個狀態。咁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感受到多啲當地嗰、那個、即建築物嘅嗰個氣氛咁樣咯，同埋嗰個主角嘅一啲感受。咁所以到最後尾就變咗呢個廣東話版啦，係啦咁樣咯。 咁個歌詞上面即係將個故事又好或者個建築物嗰啲形容啦，其實嗰時你聽到嘅時候嗰個故仔。可唔可以都講？可能又驚有啲聽眾唔知係點樣，同埋就係有咩位咁 touch 到你，令到係啦。 交個時間俾導遊先， 係咁樣導遊導成。 首先咧，就係因為我望住泰姬陵咁樣去聽佢古仔嘅時候咧，其實。印度咧係好崇拜佢哋嘅呢一個愛情故事嘅，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國王咧同埋呢個妻即係佢嘅妻子咧，其實咧係自由戀愛而結合嘅，而喺印度咧係比較封建嘅國家啦。咁佢哋仲要係國王同皇后，佢哋可以細細個結識，然後再結為夫妻，然後一齊咗19年，但係生咗14個小朋友。跟住，但係最可惜嘅係嗰個太太最後尾係因為同個國王一齊出征沙場，征戰沙場，就喺嗰個沙場上面爛產死嘅。咁所以個國王就好即係傷心欲絕啦。咁啊，就要即係承諾嗰個愛妻嘅遺言，就泰姬瑪哈佢遺言就係希望為佢起世界上最靚嘅陵墓， 咁所以最後尾就有泰姬陵呢一個建築物啦。咁、所以喺印度其實佢哋係好崇拜呢個愛情，即係覺得啊好靚啊，好忠貞不二啊，至死不渝啊，即係個國王餘生就係、是。為了思念佢愛妻，就是、做盡一切的方式去證明我有幾愛呢個妻子。咁、到最後尾咧、你會聽到好多咧，原來其實背後係有好多悲劇，喺美麗嘅背後好多殘酷，就係、是、個國王其實係為咗要令嗰啲設計師明白佢喪妻嘅嗰個痛苦咧，係殺咗個設計師嘅妻子 啊！哇！方法演技 係啊，即係。同埋就係、是、起泰姬陵呢兩萬名工匠咧，最後屘冇咗佢哋雙手嘅，就係、是、因為國王承諾我要俾最靚嘅陵墓嘛，咁、希望呢個世界唔會有再靚過泰姬陵嘅陵墓做出嚟、所以嗰啲工匠都有犧牲 咗，就唔俾佢哋有機會再做第二個。 係啊，同埋最後屘其實個國王都慘嘅、就係佢虛空咗印度國庫啦，冇曬錢，跟住俾佢嘅仔去謀朝篡位啦，最後屘鎖咗去一個喺泰姬陵附近嘅城堡嘅房間，終生如生就净系望住泰姬陵嗰个风景，系啊，所以就即系佢剩翻落嚟嘅时间就净系思念佢爱妻去度过咯。咁所以其实成首歌咧，有由一开头佢即系丧妻嘅痛苦啊，佢即系无能为力嘅嗰啲状态啊，去到点样去承诺我要做到呢件事，然后用尽佢所有嘅能力去去见证去做，然后最后尾我净系望到呢、這个。建築物我就覺得滿足啦，我完成咗啦、即係嗰種感覺，其實一直都有去層遞式咁樣去講呢個故事出嚟嘅。 係，所以呢個就係呢個故事即係凄美嗰一面，係令到你好 touch 到。係 啊，即係、會覺得啊，愛呢、這個係咪愛啊？究竟定係執著咧？愛係點嘅咧？咁樣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同埋。當我即係再去聽翻呢首歌嘅時候，其實又有更多嘅心思，就係、覺得其實當一個人面對失去嘅時候，係咪就係咁樣咧？即係失去至愛、因為其實呢兩年都我自己都經歷好多失去，即係即使即係講最近，我琴日先失去咗一位朋友，就正正係好突然就再冇辦法同佢即係啦，係啦，再冇辦法見面。即系我身边咁多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即系面对失去呢样嘢，即系会觉得系真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咯。而我觉得即系特别想讲嘅就系、可能呢首歌都唔系嗰啲要人哋啊放低啊，即系冇事嘅，我哋正能量，即系放低人生系精彩美好。我相信系好困难嘅，其实特别呢两年疫情，我哋面对。嘅世界係咁樣嘅時候，我覺得反而我需要一個釋放或者一個宣泄。我覺得呢首歌就係有呢個咁嘅作用。其實我係想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感嘅宣泄咯。 係 啊， 咁 relate 翻去我頭先嘅問題就係喺呢首歌嘅創作過程也好，錄音嘅過程也好，係咪其實最難去處理嘅位置就係頭先你啱啱所講就係嗰一份。嘅有少少嘅執迷啊，即係有少少係喺愛當中，好似有少少嘅迷失咗啦，或者可能好沉醉，太過於沉醉於嗰份嘅感情當中啦，咁樣。 我覺得又唔係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嗰個難，我反而覺得唔係好難。因為當時剛好咧，我有另一個角色嘅，就係、我做緊一個音樂劇。咁嗰個主角。就係、有創傷後壓力症嘅，就係、佢有好多創傷而佢要撳住扮自己好似冇經歷過，但其實佢係繼續喺度滾緊嘅個心入邊嗰個情緒，我又同覺得呢個狀態同個國王個狀態可能好似，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好位高權重嘅世界之王啊，佢點樣可以淨係同你講我愛你啊，我冇咗你唔得噶？我相信佢未必係呢個狀態，所以佢先會用曬所有力去起呢個七大奇蹟去見證，去話俾呢個世界知。我唔係要講出嚟啊，我要做出嚟， 話俾你聽，我愛呢個女人。 係啊，即係我覺得嗰道力係哇！佢有幾咁痛，佢有幾咁堅定，或者幾咁執着，我要完成，即係嗰個狀態係，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個角色都會令到我容易去帶翻我入去呢個情感嘅，咁所以真係我啱啱都講啦，我係一個宣泄嚟噶嘛，所以更加直接啊呢件事，我宣泄，我就係、 想讲呢件事出嚟，我就想去做呢件事出嚟，就系好简单、好纯粹嘅一件事，反而冇咁多即系心思咯，系、啊。 同埋因为你去过嗰个地方，即系你要入翻去，好似、你要幻想嗰个泰姬陵就喺自己前面啊，嗰啲嘢，我谂你喺嗰个景点本身，你已经有呢啲画面， 系啊， 已经一路听住，应该都已经谂到咯。 系啊，同埋之后其实有翻嚟再睇多啲佢哋嘅历史啊，啲片段啊，即系又会更加觉得啊。哇！原来爱情系咁样噶，又系啊！ 你会唔会想一个男人为你？ 哇！ 系都咁啊！但系佢要农民身材喎，佢会成为呢个世界嘅罪人喎，但系 系咯，其实佢系即系要崇拜佢定系罪人咧？有时都真系好难讲啊！世界就系咁，其实好难用黑一黑一白，非黑即白，唔系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可能火我又唔系去到咁极端嘅，但系可能以前我会觉得系嘅。我觉得我好想我爱情光光烈烈嘅，即系净系得爱情嘅啫，我唔需要其他嘢嘅咁。但系而家我觉得我都会希望会有考虑一下，有计划将来嘅事情啊，即系稳定啲啊，嗰啲我都会有开始去谂咯。咁但系当然唔会去到咁极端啦，系、啊，我哋都唔会遇到一个，我唔会遇到无啦啦识到一个总统啊， 一个国王、啊， 即系系啊，即系哇， 你那邊 如果系咁啊，哇正啊，我要去呢个阿拉伯地区嗰阿联酋嗰啲油王咧、 啊，嗰啲啊劲啊，成栋楼都用你个名嚟整 啊， 陈慧敏楼咁啊。 正啊！ 即可能而家去思考爱情嗰一样嘢，都已经真系唔同咗。 有少少唔同啦，多咗思考，即系因为会觉得疫情之前会觉得我可以周围走噶，其实我有好多选择。但系而家原来啊，唔系噶，疫情嘅时候好多地方都唔去得，有好多嘢做唔到。但系我哋要一定要做嘅就系我哋要捉紧身边嘅人，或者去照顾自己屋企人。好多嘢都觉得原来生命又唔系淨係得自己，就或者我嘅爱情都唔系淨係得自己㗎囉。咁所以就会思考多咗囉。咁但係但亦都同样地啦，面对我哋即係成日面对无常嘅时候，都会觉得唉咁多諗咁多好似都系冇用嘅。所以都成日都系徘徊呢个状态。咁啊随遇而安啦，係呀，我都唔会咁快俾答案我自己我要点样做，我就觉得呢一刻想点就係啦，先俾咗呢一刻嘅答案自己先囉。 都估计唔到嘅，你点会抽到支签话去咩唐三藏，跟住 係啦， 其实原来你都估计唔到。 缘分嘅安排。 缘分嘅安排。 都系睇下支签点讲囉，到时。 係啦，睇下再求到啲咩签囉。 而泰姬呢一首歌亦都有一个MV 啦，因为 MV 都系咪嗰即系拍摄嘅嗰段时间，你系咪都系咪香港嘅嗰阵时系咪？ 嗰阵时系已经系香港， 翻咗嚟嘅， 但系冇办法出去咯。 系， 但系所以都好好彩，即系喺无啦啦同朋友倾下偈嘅过程，就话我谂住翻嚟派歌噶，但系又唔知派唔派到啦。而家疫情咁样，又未有 MV， 跟住话翻派歌都冇 MV， 跟住所以我就同呢个朋友就系 S Store。嘅 creative director 叫阿小，咁佢就话啊好啦，我试下帮你问下啦，问下其他朋友啦，咁样，咁就认识咗而家呢个导演阿丹，咁佢就系一个比较新进少少嘅导演嚟嘅，咁佢就听完我嘅歌之后，佢话都好有感觉、哦，咁就成就咗呢个合作咯，所以到最后屘其实好多嘢都系佢哋去安排嘅，就唔系我能够参与到，咁就所以我亦都同样好感谢佢哋。咁樣都肯幫我去，真係仲唔係上天嘅禮物呢單嘢，係啊，所以係好感恩嘅。 但當初去傾嘅時候，會唔會都即係自己滲少少話啊？希望個 MV 大概係一個點樣嘅方向啦，咁樣 有嘅。一開頭係我話我想用舞蹈，用嗰啲 condemn 嘅舞蹈去表達嗰種狀態，因為其實好多嘢我覺得講唔到出嚟嘅。但如果跳或者啲肢體嗰啲表情，我覺得啊，好想用呢啲狀態去表達嗰個人嘅情緒。咁所以佢都話誒 OK 喎，跳舞可以喎。咁最後尾其實一半啦，有少少係自己嘅。concept 一半就係其實佢嘅 creative， 但係我好感恩就係、是、即係佢哋喺好有限嘅 budget 入邊，即係佢係用盡曬自己嘅能力啊，即係嗰啲頭飾啊，即係沙，跟住仲要揾咗皇后山嘅印度廟皇后喎、啊，即係泰姬咪皇后咯、 啊， 印度廟啊，仲要上面有 可以揾得到， 哇！呢件事又係幾咁有緣分啊！即係我覺得佢哋揾呢啲嘢係令到我覺得好有心去做，同埋到最後尾佢係真係 阅读晒佢歌词一呼一吸，佢点样将每一粒字去慢慢喷出嚟，即系唔系就咁一句一句嘅，佢系每一个字消失同我一齐唱，然后嗰、那个主角最后尾仲要即系系又喺个火嘅场景啊， 系啊， 即系有一种系要即系消逝嘅身体啊，去同呢个世界离别啊，其实都好令到我谂翻喺印度恒河边。烧尸庙，我见证住嗰啲尸体离开，但系佢哋会觉得啊，呢个系我哋即系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系佢哋唔会觉得系嗰种好好哀愁嘅状态，系、我觉得我哋要得永生啦，即系我哋离开啦，即系嗰个状态，我觉得佢有好多 element 系，即系佢系真系自己去 read 去留意到，然后加落去，令到我觉得成件事好印度，好我嘅情，我嘅心情，我系好多谢嘅， 系即系嗰啲服装啊、场景啊、颜色嘅嗰啲个色通啊，嗰啲全部嘢 喺香港拍到咁印度 feel 咁样都好犀利啊！ 咁呢一首歌就系喺印度泰姬陵啦，因为譬如之前嗰首《浪》都系喺即系印度， 多谢你啊，多谢你知道啊， 系啊，其实会唔会呢一个 trip 因为叫话晒都叫唱。游记啊嘛，即都有一啲唔同嘅嘢攞翻嚟。其实会唔会今年都仲有一啲喺旅程当中一啲谂法嘅歌系会 現？其实已经，其实呢只嚟紧会出 EP 啦。咁其实做咗四只歌嘅，咁所以嚟紧仲有两只歌咧，其实都会陆续同大家见面嘅咁样咯。咁啊，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啦。都唔知道，即系可能因为我嚟紧都要翻澳门啦，咁要工作有音乐剧，咁但我都希望尽快可以再翻嚟香港，如果派歌咁样，又可以同大家分享更。多旅途上面的故事咯，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智慧敏哥会有呢个 EP 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咁啊，谢谢你啊，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混沌意识失踪。越轨堕入了苦海中凄厉，忘权荣誉在身里，仍无能力去改写爱的真谛，被万物剪过臂无势，亦未似这崩溃尽势，祈求能还作坚毅被往天际，你是我的一切，从今发誓愿厮守忠贞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亦不更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数你一位，唯独你能让我记清。像你厮守到静寂，为求留在那天相拥你姿势，却被痛撕裂身体。从今发誓，愿厮守忠心看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不分改你的美丽，从今发誓，我心所向全属你一位，全部爱行大理石，记得亡灵的躯体，恒河给出。 寂寞里发芬芳气息，像极了珍珠般的你，长眉和后冠多凄美，还能凝望你风景就很依稀。 用这首歌带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感受这个故事。陈慧敏的《太基》，听日见。